星星闪烁的光芒，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，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，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

可一遇，只一心等一天一月。

最坏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 吞下寂寞的你。